欢迎收睇《台湾黑白讲》呢集，依然有我其他得， 我郑东嚟， 仲有神秘嘅， 系啊，大家好，神秘老温啊，我 系啊，咁啊呢期又唔系好舒服啊，喉咙啊，梗系留翻俾你哋， 大家都系 呢期 唔 舒服 啦， 但系唔舒服嘅嘢唔好理住，讲呢个先，诶、 哎，呢度系 最新呕心沥血嘅书啊， 天书。 咁啊，香港而家卖噶啦，因为香港出版嘅。 嗯。 咁就其实同我哋买咧，同我大髀买有特价添。咁点样同大髀买呢我都唔知道。咁要睇翻大髀嗰边嘅公布啦。咁啊，同我哋买都得嘅，但系我仲未收到货，所以咧暂时我都未可以公布点问。如果系定价咧，如果你一般书局卖咧，就$78咯， 港币 吓，港纸啦。咁啊。入面有律师嘅意见啦，有罗伊嘅一啲餐饮业嘅睇法啦，同埋好几个好有用嘅创业故事啊。当然，再郑汤嚟教你点样去计盈余啊，同埋适合移民台湾啊嗰啲嘢，所以好多资料都有用嘅。咁啊，创业故事入面有几个咧，其中有一间咧就已经唔存在噶啦。 哦， 就系嗰个叫艺术餐厅，不过。佢唔系斩执笠，佢只不过系 转型。 转型，佢喺原本个铺附近再开另一间。咁我等佢正式开幕嘅时候咧，即系新嘅餐厅啊，会再揾佢上嚟节目，再同大家分享嘅。咁另外有两间咧，其实如果有喺我哋群组都知噶啦，都想顶让，所以做生意唔容易啊。咁啊，参考下你啲创业故事啦。看到我咳咳下都知道啊，啲奇啊， 传染俾我哋， 可能财多 系嘛，系啊，有冇睇医生啊？ 唔系、 啊， 通常都系财少身子啊，财多要 多身体啊，唔系啊， 喉咙唔舒服，所以讲少啲嘢，呢、哦、集就交俾你哋啦。 吓、啊， 好似阿郑涛嚟有啲， 唔系啊，你系咯、啊，近排都 成日卖完噶啦嘛， 系嘛，广告卖，近排都好多人。唔舒服啊！又入医院又食喎。 系咯，你好似最近有个朋友。 系啊，我朋友就 故事啦。 佢嗰个咧，因为其实我周遭就冇好似我朋友咁大镬嘅，咁就我就因为帮帮佢啲嘢啦，咁样就发觉原来台湾啲医疗咧，比我啊，比我个人啊，想象中真系好好多咁样。故事啊，咁啊，几个月之前咧，佢就唔舒服啦，又好似佢咁咧咳啦。咁啊，感冒啊，咁啊又喺医院喎。咁啊，点解入医院？佢话冇啊，之前嗰几个即系，佢原来系反反复复感冒，唔理佢咧。咁啊，睇下中医西医，咁就都唔好啦。咁样就又唔理啊，工作太忙。咁就有一日就去咗医院睇医生，医院就佢就直接去专科。就 边间心血来潮嘅医院咧？ 佢话顶唔顺，佢话鼻塞到透唔到气。咁就去，佢话直接就踩去耳鼻喉科，咁就唔去睇嗰啲普通嗰啲家庭科。咁啊睇完一睇，哇！个医生话，即系佢自己谂住系最多咪嗰啲叫咩鼻窦炎啦嗰啲咁样。后屘佢话唔系，个医生话，个医生同佢讲话，喂，你肿咗一嚿肿瘤，即刻要照，即刻要照就即刻就一两日之内就点啊？好似听佢讲，唔知照啲乜嘢咁照个头，咁又要即刻第二日又去。 激光啊！ 系啊，嗰啲就call 嗰啲即系嗰啲咩细胞出嚟检验下。咁啊，佢就后屘就等咗一个礼拜，喺一个礼拜之后打电话俾我，就话咗我一个结果话，喂，唔系好嘢喎 ，cancer 喎，吓到佢啦， 鼻塞塞之后， 第一系俾 cancer， 佢话吓到佢屎都急，咁就。唔系啊嘛，咁样咁大镬，咁样佢话，即系佢话系啊，咁样佢话咁啊，即刻就佢话医生就叫佢即刻入医院，入医院即系排期入医院，即刻就照啦。咁就 即系详细咁去， 系详细可以由头照一次啦。我听佢讲就话咩又要照嗰啲乜鬼 MRI 啊 ，MCI、MRI， 然后就乜鬼 bone scan 啦。又嗰啲血啊液啊血啊液血啊尿啊嗰啲一定验埋啦，咁样嗰啲啊嗰啲其他嗰度嗰啲唔知啦，咁就照佢好似系冇人同佢入医院啊，我都唔得闲，我都唔得闲同佢入院，咁就好似星期三晚入医院，自己入去咩星期四、星期五 咁就兩日之內照曬頭先講嘅嘢，仲有唔知其他濕星星嘢啦，咩斷層啊嗰啲嘢咧，就好彩佢就冇擴散。 哦， 咁就只係二期。咁就第二期都係佢話嗱兩日之內照曬，星期六就見醫生。 喺鼻腔嗰度。 係鼻腔，係佢話唔係先頭以為係鼻咽，後屘就鼻腔。在鼻腔即是依个位啊，依个位度咁样就 想生咗粒， 咁就生咗一嚿嘢咁样，咁就星期六听佢讲啊，星期六我星期六我又去啊嘛，星期六就见医生啦，见医生就话证明咗系啦，即系嗰啲就好彩冇扩散，星期六 恶性噶咯， 系恶性，星期六就见医生，星期日就见麻醉师，星期一开刀，星期系啊，星期一开刀。星期一开刀，星期二、星期三两日，星期三就接佢出院。 即系前后都系一两个礼拜搞掂晒。 咁佢咧就好惊，咁搵我啦，搵我另外啲同学咁样一齐去，咁送佢入去，即系见住佢入去呢个手术室啦，咁样咁就啊， 多数都系好冰冷嘅， 冰冷啦咁样。咁啊，即系算快，佢话排到星期一第一批入手术室，咁就好惊啦。咁问我哋啲同学话：喂，筹期啊，因为佢唔知台湾嗰啲医疗，即系虽然有嗰啲乜鬼 健保 啫，但系唔知包几多啊，大佬。就喺香港地破产一次啦，即系好多事。咁就听医生讲咧，就阿摊先讲健保嗰啲问题。咁就原来佢做完手术咧，那个。嗰个瘤咧都要 call 埋出嚟再检验。我听佢讲个医生咧，佢就话call 完即系做完手术，call 完出嚟咧，佢仲要清理里边嗰啲细胞壁嗰啲，再 call 一次，即系话嗰嚿嘢啦，清一次就验，然后再喺细胞壁再 call 啲细胞出嚟再验，就清洁晒未？咁就话好干净，叫做好干净。 喂，但系点边有可能啊？你一发现跟住就即刻排去做手术。 系啊，佢喺私家医院嚟嘅。 即刻搞掂。 系啊，系啊。 哇！如果喺香港，我谂 黐线，佢净系 佢一年长大啲之后， 香 散咗先。 香系啊，咁佢 江山为止。 个医个咁我哋啲香港嗰啲咪话咯？如果喺香港，你净系做嗰个乜鬼 CT 啊？CD 要排三个月至半年嘛，咁医生那个系台湾医生啦，佢只话你等半年应该已经扩散到个脑度啊，脑啊唔系淋巴，因为佢系个鼻后边就系脑啊。 咁我其实都讲过问题噶啦，冇办法，香港人口比台湾多嘛， 系 香港七百几万。台湾二千几万，一听就知道台湾人口少过香港啦。 系啦， 系继续。 咁就咁佢就之后出院啦。咁因为医生佢就话你其实就可以唔使电疗，化疗就唔使嘅，因为电疗就系因为你可以选择要仲唔要，因为你冇扩散。咁但系因为佢就建议话你都系电疗啦，咁即系整个底，即系有个保障啦，咁样。咁就电疗，咁就排咗一段时间，因为佢要鼻腔都好翻先可以做电疗嘅。咁就 但就唔需要化疗啦。 唔需要化疗啦。咁佢就电，咁我听佢而家仲佢要电成卅几次，咁而家仲接受紧电疗咁样咯。 电疗之后有咩影响咁啊？ 电疗佢话，因为佢嗰个位啊系接近眼球，先头以为系鼻咽癌啊嘛，鼻咽癌就下边，下边就惊话甩牙或者脱头发甩头发咁样。而家就话因为佢个位啱啱就接近个眼球，就冇到个视网膜神经，所以就眼就冇问题，就系会提前白内障嘅机会。系啊， 有咁嘅情况， 所以就比较系啊，所以上次问你话介绍医生俾佢咁样咯，白医之后嘅事啦，咁就做完电疗先啦。 我介绍俾我呀，我点介绍啊？ 咁所以呢镬嘢都系好。莫名其妙咁就去睇，即系其实讲真就话，如果佢唔系鼻塞，系其他地方你感觉唔到咧，系唔知咩事嘅，咁就已经系三期四期咁样去。 但系佢都算警觉性好高喎，鼻塞塞就冲去。 佢如果系 因为去咗感冒嗰啲咧， 如果佢 两个礼拜药， 如果佢系醒目啊，半年前应该去睇医生啦，做咩拖到而家咧，抵佢死啦。咁唔系问题系话。 就係話因為佢就好驚冇唔夠錢，即係我哋咧話夾錢俾佢啦咁樣。後屘就話因為健保，其實健保咧佢已經係住咗一個禮拜，食飯梗係要你自己俾啦。咁又要吊嗰啲咩鹽水啊啲嘢啦，咁就有靚護士啦，有個幾靚嘅真係。啊，唔讲啲，咁就 我咪唔讲啊， 咁就 好收视嘅， 咁咧就就施手术啦，所有 check 晒嘢啦，咁佢净系话如果你系要有一 part 嘢咧系要自费止血嘅，因为佢有分纱布或者嗰啲喷剂嘅，佢话咁系啊，如果自费 止血都要自费，即系冇钱我就任佢流嘅， 唔系佢普通止血咯，我唔知啊。总之有一次就好高效， 钱就可以帮你止血，冇钱你就你流， 好高效率嘅，好高效率嗰啲止血咯。咁啊喷一喷几嘢咧，就 OK 噶啦。 止血方式， 佢话嗰只嘢就要16-17元嘅台币， 吓死我。 咁佢就自费啦嗰只啦。咁之后咧就。出咗院之后其实就好似20,000+加埋嘅。咁6,000元系部分你知啦，部分负担㗎嘛，我哋健保嗰度。咁就医生即刻帮我申请嗰个叫咩双重医疗嘅再豁免嘅经费，就系喺健保里面嘅，即系话你大大镬啊嗰啲嘅。咁就连嗰6,000元都唔使俾，即系淨系俾嗰个纱布费同埋食饭费。 啊 就係即係維港紙4,500咯，維港紙4,500就玩你食所有嘢，然後成個禮拜 做埋手術，係 啊，做手術係啦。咁後屘佢因為有個做電療咧，有四種，一種就係國家免費啦，即係嗰個健保啦。另外有兩隻就30,000，一隻60,000，一隻20多萬。咁佢都醫生都同我哋講咗嗱，佢有咩分別，好處喺邊，就最好做邊隻。咁样就令到佢就安心啲嘅。咁我都建议，唉，讲真呢、這个价钱香港做唔到啦，唔好悭啦呢啲嘢，你唔够我哋筹期囉咁样。 20多萬 咁梗唔係啦，20多萬。佢话20多萬同60,000嗰隻呢其实係功能上唔係4倍咁好高，咁就做咗60,000嗰隻。咁就后咪都 ok， 咁就而家好似仲做緊㗎嘛，未搞掂。咁就基本上你成个玩晒都係讲緊计60,000啦，计10,000+个止血嗰个嘢啦，嗰某一个治疗啦，都系70,000+，即系20,000港纸。私家医院两三个礼拜搞掂， 又唔使排期， 唔使排 乜， 系唔使排乜，就系咁啦。喺香港我就唔敢讲香港啲坏话啦，我哋嗰阵时讲香港话俾人闹到死啦，系咪啊？ 唔系，之前我哋都讲过嘅，台湾啲医疗咧，真系效率都好高。 系啊，咁所以其实我即系我同。个同我讲话，你睇下，如果你喺香港，你唔好话钱嘅问题，你可能已经系好多钱，好多朋友支援到你，你净系排期啊，你都死鬼咗啦，你而家死鬼咗啦， 有钱都医唔到 啊，系啊，所以冇得好讲，所以我后屘都叫啲即系我啲年龄啊，叫啲同学嗰啲朋友嗰啲，哇，我哋唔知点解而家好似啲病唔谂住嗰个年龄就会有嘅。喂，间中得闲都要去 check 一 check 个 body 咁样，系啊，所以我哋都开啲好突然就话，哇，我哋40多嘅，就有啲咁嘅病， 唔系好多啊，最近我即系我哋呢个年龄层咧， 系啊， 识得个朋友啊，各样咧都陆续都有啲事发生 嘅，系啊， 唔系包括我太太之前都做过手术啦，应该系咪之前都有讲过啦？ 啊，冇。 都好轻微嘅，但系都系生嘢类似。 但系即系而家就我哋台湾嚟讲就应该唔好悭就去做多啲嘅 check 啊嗰啲嘢。你最多话做善事，后屘啲钱回馈翻个社会系另外一件事咯。即系我觉得就系呢度就系我哋权力又好或者系优惠又好咯。咁即系帮助我哋好大咯。好似我啲屋企人咁样，哇！喺香港真系筹期俾老人家睇医生。 咁啊，香港唔好理啦。咁啊，咁我啊讲翻我最近我都有少少问题嘅。咁头先啊，郑汤尼都有提过啦。咁啊，爆浆啊。 系啊， 我即系开始睇嘢唔好清楚啊。咁啊，后屘 check 过医生，我睇嗰间诊所眼科诊所，佢就话爆浆，跟住。但系呢啲嘢梗系睇多一两个稳阵噶啦，咁我去咗间医院睇，咁啊阿罗姨介绍嘅医生，咁啊揾咗佢睇，睇完之后证实白内障， 但係好彩揾到呢個醫生，因為呢個醫生係有羅伊啲學長嚟嘅，即係經驗更豐富啊。咁當然係眼科㗎啦，唔係羅伊啲小兒科咁就佢發現咗一樣嘢喎，發現我兩隻眼咧個視網膜咧好薄啊，有啲位置就嚟裂啦。佢要我即場啊！我覺得我嗰日就完全冇心理準備去做啲任何嘢噶嘛， 要車一車咁嘅啫。 即場同我話排時間，即係半個鐘頭後就做個雷射啊，雷射 補啊， 即係佢話嗰啲就嚟裂嘅位係咁樣嘅，佢補個圈咁咯， 就得噶。 咁OK 噶啦，過咗兩分鐘 燒汗咁樣啫， 係啊，燒汗咁 燒翻佢，哇！ 咪即場咗咯，閃到我睇唔到嘢啦，後屘成個下晝。戴眼佬咁行街啦，四眼佬变戴眼佬啦， 门诊转手术都可以即场搞，咁得唔得？ 即场搞，咁呢啲算唔算系手术？我唔知啦。 算唔算手术？要签嘢嘅大佬， 要签生死状。 系啊， 要签嘅，要签嘅，即系死用关系事。 系啊， 哇，半个钟头即刻做翻到。 咁啊，好似用咗500多蚊， 哇， 台币。咁啊，先左右眼，左眼就要九月初，咁然后我再安排做呢、這个。白内障的手术就咁啦，即系我简单讲几句。最近我的经历啦， 系啊， 咁啊完全冇心理准备之下都可以即刻做嘅， 即刻做， 唔使排嚟排去咯。 系咯，即系去到排医生都唔抵话，你系住早约咗医生几点去噶嘛？因为系行到去咁样， 八号八号 咁样。哦， 虽然识人，识人都唔系大晒嘅，都医 识人好过识， 不嬲。虽然识人好过识字，但系都要。挂咗号车喺医院嗰度， 哇！呢个犀利喎，即场可以帮你做手术喎，等于唔使排喎。佢后边仲有正要睇噶嘛， 所以半个钟头之后先啦。 即刻帮你搞都算唔错喎， 但系佢搵嚟都个院嗰医生做嘅， 哦， 咁咪自己做。跟住佢话我搵啊乜乜医生，唔记得个乜医生， 即刻做， 啊会帮你整噶啦咁啊。跟住话整得好靓，圆碌碌噶。 系嘛，好靓啊！ 佢咁嬲啦， 使乜影翻幅相去睇下？做咗几年喎？ 好啊，咁啊， 系啊， 分享下， 分享下啦， 系啊。咁啊，下次再倾其他话题啦。 好啊，多谢啦，拜拜。